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特。 今日期2025年11月24号，咁啊，上个礼拜几花生嘅事件，其实冇咩正经嘢嘅，初音个主机嘅争议事件，我见好多香港人都走去食花生。 呢就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其实我本来唔想讲嘅，就系 no big deal 嘅，但系我见唔少人香港人食又食花生，兼且最重要系有唔少人理解错嘅嘢，所以有一半系要澄清或者讲翻 detail 啲嘅嘢去讲翻，咁啊，因为好见好多人系有误会嘅，咁啊讲翻个误会啦。事件本身咧，我谂大家多少都消息过啦，台湾就搞咗个嗰种 Rare Force， 应该咁读啦，我英文唔好啦，大家知道，佢个WIR 其实就系 Air Force 嘅意思啦，咁啊。佢年年都搞㗎啦，咁佢亦都年年有搞主机改造比赛嘅，但係今年呢就搞大咗，即係上年之前呢就係纯粹展示嘅啫，今年呢真係正正经经搞比赛，有个咁嘅比赛啦，咁其中一个参赛者阿黄小杰都几出名嘅，台湾几出名嘅 YouTuber 啦。咁啊，佢就整咗部，佢叫一比一，我第一仗要吐槽就系呢个唔叫一比一，你最多叫等身大，因为佢两米高，足足两米高。然后佢又拍一段片，就讲佢点样整啊、设计啊嗰啲嘢。 初音型嘅机壳 系啦，总之就系、是、基本上就塞将部电脑塞落去一个Miku 嘅两米高嘅 figure 入边啦，你咁样理解啦。咁、然后本来都好地地嘅，因为佢之前几次咧都验上过噶啦，都系各种各样原因验上过噶啦。咁啊，然后咧佢参赛比赛，然后。然后又再结果都是遵从传统地又再验上了、不过我就讲这件事之前我先戴少少头盔先，或者应该是讲回李新山先，我是有看黄小杰的 YouTube 频道，几乎是看晒咁滞的，但虽然不是很 fans， 因为吃饭没嘢做，就咁睇睇下人啲片，睇下啲唔多使用脑嘅片，咁样我是睇几乎睇晒个嘢，所以我是知道佢平时做开嘅嘢同埋咩啊。佢呢次咧，其实咧我睇片嗰时候第一样就已经笑出嚟噶啦，就系咧佢喺前边喺度解释呢个 Vocaloid 啊、Miku 系乜嘢嗰阵时候，我点讲啊？官方授权果然就系官方授权，因为咧只要同 C4 有官方授权嘅合作情况下咧，佢都会好有义务地要求你去说明什么是 Vocaloid， 哪怕系十鸠几年之后，我谂而家冇人唔识咩叫 Vocaloid， 冇人唔识初音啊。 冇可能啦，冇玩啦。 但系佢依然，你谂下，留意一下，只要系官方合作咧，佢多多少少都有地方度，可能系长巷嘅一个角落，亦都可能系好似呢度咁样，个片嘅开头嘅十几秒、几廿秒去讲，都会同你讲翻呢样嘢嘅。即系官方合作，点解咧？因为佢系同 ROG 嗰边个合作 ，ROG 同 Miku 嗰边有个合作，出咗集，出咗嗰个电脑嘅零件啦，机箱啊、主机板。display 啊、keyboard 嗰啲一 set 嘢，其實我有諗過買張主機板嘅，但係要炒要抽咁我就算啦。即係佢係同 ROG 官方地合作嘅，所以因為 ROG 係同官方地同 C4 合作啊嘛，所以佢間接地同 C4 有合作，所以佢就一定喺個片入邊第一句就要先講最頭咧，應該係就先講咩係 Vocaloid 啊咩嗰啲嘢。我就即係呢個嘢咧，大家可以認一認啊。只要見到類似咁嘅嘢，就可以肯定地呢、這個係 C4 官方嘅授權合作嚟嘅。因为之前呢好似活力日本啊定乜嘢我唔记得咗，我访问过霸王 GP 呢，佢都系先讲一炸呢啲咁嘅嘢㗎，就系、是、因为呢个系 Sony 同初音嘅官方合作嚟一样嘅情况㗎。咁啊，扯远咗咁啊，啲背景啦，多咗啲背景啦。咁啊，然后佢就整段片出嚟，讲佢点样常见手作系中间有几咁多嘅出事啊，嗰啲嘢去点样设，又点样去设计，点样去造型，点样舐嘢，通常都有呢部分噶啦。咁啊，然后最终做咗成品，而佢发片嘅日子咧就系个活动嘅前几日。有少少谷票嘅嘢啦，因为佢咁啊做咗出嚟，咁你当然系去一嚟个片本身应该系同个甲方有交代，甲方系自 ROG 嗰边，咁然后出到嚟出咗啲镬啦，咁第一样就系活动完咗之后就出咗个 post 就话啊冇得到名次，好可惜啊，我觉得呢嘅嘢系几靓啊，乜乜之类此类，有啲一分战败感言啦、啊。咁然后就有人跳出嚟，个应该佢自称系评审，我唔肯定系咪啊，应该系啦吓。是个大会的评审来的。评审之一就话即是冇好简单咋嘛。人哋讲到明要用 GigaByte 嘅件，然后你用 ROG 嘅件，梗係输啦你。佢讲咗个咁样嘅嘢。咁然后呢就结果就搞到，因为呢条友仔呢阿黄小杰我讲緊都唔少 fans 嘅。佢个 YouTube channel 其实都几多人睇嘅。咁佢啲 fans 四围走去出征啦。你明白台湾 冇扯到台灣啦。總之就係佢真係出聲嘅對象，包括第二、第三名嘅參賽者，佢哋唔敢出聲第一名嗰、那個，因為第一名嗰個係台灣非常出名嘅大佬級模型製作師。雖然我睇佢嘅嘢就係、是、你件嘢係一個好靚嘅模型，但係一個好差嘅機箱咯。雖然黃小姐叫佢見到不見得好得去邊，但係如果呢兩樣嘢作為一個機箱嚟講咧，我覺得初音嗰個仲好少少。先講啊，只係好少少咋。第二名嗰個先係一個我覺得會更加好嘅一個機箱概念咧。不過陣間再講啦。咁總之就係佢就係出聲啦。咁亦都有人出聲嗰個評審當事人啦，亦都有人出聲個大會主辦大會啦。總之就係基本上係地圖炮數咁樣。咁我要講一個概念，我幾年前見過一個概念叫精神感應炮，係乜嘢咧？就係講緊。主要是讲 VTuber 啦，虽然其实 YouTuber 都可以嘅，甚至是任何工作人物都可以嘅。某个 VTuber 直播或者自己节目入边讲某啲嘢，表面上是纯粹抒发感情，实际上是有意或无意，可能是有意嘅，亦都可能是无意嘅，去鼓励自己嘅观众支持者去攻击某啲人。即系咧，我即系譬如而家喺度生，麦当劳啲嘢好难食。我上次去麦记啊，嗰个人个经理啊，又俾少咗薯条俾我啊，即系讲嘢又衰啊，出差又慢啊，又漏咗嘢又要我提佢先俾啊，真系不过算啦，都系啲咩啦，即系咁样讲嘅嘢啊，即系大家可以自己对号入座，好捻多工作人物都做过啦。咁然后佢哋嘅 fans 就会心领神会，佢从来冇讲过叫大家去出征佢啊，叫佢去屌佢啊，闹佢乜都冇噶，但系佢系心领神会地就去攻击佢啲嘢。有啲系自己脑补嘅，有啲系可能佢无意中，我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善意推断，未必个个都系刻意地去咁样去煽动人哋去攻击嘅。当然有啲人就。我唔知佢系天然黑定乜嘢啦，就算系啲 KOL， 甚至系小有名气嗰啲咧，都有机会出咁嘅情况嘅。我脑入边谂到几个人嘅，但我唔想开名。咁啊，即系呢个情况就系精神感应炮啦。我唔肯定到底阿黄小姐系有心定无意，但系根据我睇咗佢咁耐片嘅感觉，佢应该系无意。佢本身就系啲咁样嘅人嚟，即系我本身系咁样嘅人，系指佢本来就系比较情绪化、比较激动嗰种嘅人嚟，佢唔系好啲好理性嘅人嚟，即系你话佢到底有仲得，即系咧我咁样形容好似唔系咁好，但系系好亢奋嘅嗰种，我唔可以叫佢系咪自由过，或者可以叫过度活跃症咯，即系嗰啲你成日见佢好卵 high 啊，即系嗰种咁嘅人啊，佢本身就系啲咁样嘅人嚟，所以佢攞唔到奖，佢觉得失落。咁然后入面会有啲情绪化发言，咁又都好正常嘅事嚟嘅。即係调返转讲，你真係参加过任何呢啲大赛，然后你觉得有机会攞到冠军嘅状况之下攞唔到啦，你有啲咁嘅情绪发言，我觉得真係非常之正常，我都试过。但当然我嗰个年代就冇公开，所以大家冇见过啦，但係即係嗰阵时觉得咁个第一名都唔见得劲过我啊，即係但佢点解第一名，佢好彩咋嘛。无论是不是事实，可能是事实，亦都可能纯粹是因为我输了，梗系唔爽噶啦。其实是咁样嘅嘢，佢讲嗰样嗰啲咁嘅说话， 小事啫，呢啲又 系啊，呢个好正常嘅事啦。咁啊，然后就啲人就尤其是希塔啦，由希塔大起，然后一般人都开始食佢花生啦。有几样嘢，第一就是佢话佢唔用激胶杯，你要用 ROG 嘅，佢话佢系踩场。咁啊，先第一样要澄清一样嘢就是主办当局并不是激胶杯，激胶杯系赞助商。而佢贊助嘅就係、是、正正就係十 set 嘅電腦配件，咁當然亦都有好似十全定係乜嘢，仲有 AMD， 總之佢電腦嘅零件咧係由贊助商贊助翻嚟嘅 sponsor 翻嚟，然後佢又規定到，如果佢唔用你 sponsor 嗰扎件嘅話咧，係會扣分嘅。咁呢樣咧就係關於個製造規則先啦，因為。但首先佢唔係激卡杯入出嚟嘅，所以冇有啲人講，即係你喺激卡杯入場度用啊，仲要係死對頭添啦，用 ROG 嘅件，你唔人哋唔 DQ 你啊，已經大發慈悲啦。兩樣嘢，第一，佢 set 個咁嘅規矩出嚟，有講過俾你聽，如果你唔用嗰個件會扣分。其實調翻轉嘅解讀就係佢係有諗過，而且允許你唔使用佢嘅件嘅，但係只不過你扣分咁解啫。而呢個扣分咧。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跟这个赞助商好交代啦，但亦都有一部分是讲紧大家用一模一样的基础配件，然后如果你不用一模一样的基础配件，因为调返转你睇过嗰啲件你就知㗎啦，因为激卡币比出嚟嗰个呢係5060嚟㗎啫。 大家都知道啦，一般產線 game 零六零嘅重要係，因為佢都有個高級啲好似嘅產線噶嘛，佢唔係㗎，用佢用普通啲嗰個嚟啦。你用 ROG 嘅五零九零冚人哋激加雞最普通產線嘅五零六零，即係個外觀上已經輸咗八成啦，都唔講乜嘢。你大家知道 ROG 嗰啲嘢幾咁原炮啦，佢賣貴咁撚多，咁所以咧。呢、这个条款咧，与其话系俾教制赞助商交代咧，我觉得更加多就系、是、你唔使用标准配件嘅话会扣分，为咗令大家都站喺个公平嘅起跑线啊。咁、如果你本身起跑线前过人哋，咁咪扣你分咯，就咁简单。呢、条嘢比较多系呢部分，然后啲人走去出征第二、第三名，就因为啱啱讲过啦，第一名嗰个冇好靓啊嘛，但系第二、第三嗰个咧，相对嚟讲。睇起嚟冇咁劲，尤其是第二名嗰个啦，有部分系基本上系砌 LEGO 嚟嘅啫，咁然后有一个水冷系统啦。第三名就系一个装饰得几靓嘅机箱啦，但系都唔算系非常之惊艳，净系指外表的话，咁所以就有人真系出征佢哋啊，容易啊嘛。咁我觉得就系、是、我调翻转，我反而会质疑第一名。咁当然佢。模型上是非常之靓嘅，点解我觉得佢作为一个，因为呢个系机箱或者系电脑改装大赛，你搞清楚个主题先。如果呢个系模型大赛嘅话，佢攞第一名实至名归，就算系阿黄小基呢个攞第一名，我觉得都系合理嘅情况嚟嘅。咁但系点解呢？因为你睇翻个现嗰个机箱啊，佢系挡捻住个风扇嘅。虽然5060不是一张好热辣辣嘅嘢嚟嘅，但係如果你挡咗部分嘅风扇，你係冇整个风嘅导流，成件事係完全唔考虑一个机箱嘅功能嘅话，咁你作为一个机箱广水介绍应该要大幅地扣分嘅。就算你个模型几靓都好啦，你大幅完扣分之后，你仲系咪第一名呢？我只能讲俾面老前辈囉，俾面啲大大囉，係㗎嘛。咁当然啦，评审嘅人嚟㗎嘛。咁因为点解我话喺机箱设计方面初音嘅部机都略略好少少，因为话，诶、欸，唔系真系拖开初音嘅肚塞部机落去啫嘛。你睇清楚部机啊，佢有考虑个成部机最冷热嗰部分，即系张 display 啦。其实系喺个背翼入边，并不喺机箱入边嘅。点解？因为嗰个嘢好冷热啊嘛。咁佢你要塞佢落去嘅话咧，唔系话唔得，咁但系成件事会好困难、好痛苦，所以佢就将佢塞咗去后边，作为佢背翼嗰啲机械飞翼啊嘅一部分。即系我觉得呢方面系多少有佢嘅巧思啦。有但不多，佢只能讲比起负优化嘅第一名好少少嘅啫，而第二名喺技术上电脑改装技术上面咧系冇错，砌 LEGO 并不困难，但系佢最劲嘅地方系在于佢套水冷嘅解决方案。呢样嘢咧系讲紧咧，你就啲玩普通玩水冷、普通玩水冷嘅人望尘莫及嘅能力嚟噶。屈水管呢样嘢其实系非常上之困难，屈透明水管直情系高技术活嚟啊！睇下佢搞得掂，因为咧，呢啲咁嘅透明管咧，佢系靠加热之后，然后屈条管，屈到佢转弯，而且佢条条都九十度角，条条都九十度角之下，冇出现白化现象。你砌个模型，你就知呢样嘢几咁困难噶啦。呢、这个技术其实不亚于你啱啱嗰个两位嘅技术嘅。咁而且佢作为一个机箱嘅解决方案，佢系将佢砌咗部水冷系统出嚟，而冇出事呢样嘢，其实系非常之难，而且佢真系一个机箱解决方案嚟啊嘛。啱啱你谂下，嗰两个都系砌个模型塞件件落去啫嘛，呢、这个唔系，呢、这个最少佢都系一个机箱解决方案，所以佢评分高并不意外。第二个问题就啱啱讲紧呢个就系技术问题，其实诶调翻转讲，初音嗰个好型都好啦，呢两个系个模型靓啫。喺一个技术解决方案入边咧，其实反而不及第二、第三名。第三名就全力搞外观，我唔搞入边啦，纯粹就系砌靓个机箱佢，都系其中一种改装方案嚟嘅。所以你话系第二、三名系咪唔系实至名归咧？其实唔系嘅。然后就另一样就系关佢最初嘅贴文字有误导性，因为佢话佢冇攞到名次，因为冠亚季军只有头三名有奖噶嘛，咁佢冇攞头三名，咁咪冇名次咯。佢先讲佢排名系第五啊，十个人入面排第五，中中间间啦吓。咁当然原因就因为佢用 RO 个指令件扣咗分，扣完分之后第五名。如果佢唔扣分嘅话，可能第一二三都唔出奇噶。呢、这个另计啦。不过佢后屘都有行出嚟，有出拍个片。虽然个片本身好难得问题，后面再讲。佢系知道呢件事嘅大前提之下，佢觉得我扣分用 ROG 照上都冇问题。佢讲嘅讲法就系我扣完分我都有信心赢。咁当然事实就系我同华石签咗约噶嘛，大佬头三名好似有90,000台币啦，奖嘅奖金话多唔多话少都唔少，即系嗰嚿嘢另一回事。咁但系 同欧资个合作系实打实代咗钱噶嘛，咁所以佢要佢想两全其美，咁啊呢个世界冇咁着着嘅鞋噶嘛，咁啊佢系知道之下，佢宁愿扣分而去做，咁呢样嘢本身冇问题嘅，问题就系佢讲嘢有少少嘅误导性，就系话即系佢话攞唔到名次，呢个系事实嘅，咁但系佢讲到即系感觉好似系佢冇奖攞，因为咧其实佢都有攞咗个大会俾嘅奖。因为点解咧？因为呢次系比赛嚟噶嘛，有头二三名噶嘛。但系呢个比赛只系前身，系一个展览性质嘅嘢啦。上一年、前一年佢都有参加，嗰阵时就已经会有个大会嘅奖噶啦。其实佢一样都有攞到嗰个奖，咁啊评审标准唔一样啦。咁所以佢其实系攞到奖嘅，但系佢讲到好似乜嘢都冇。咁啊，当然系因为评价标准唔一样啦。咁样会令人觉得佢好似系故意地讲惨自己，去引诱人哋去攻击其他人。但系以我认知嘅先讲我对佢冇私交啊。以我认知嘅黄小杰咧，冇咁多心机啊。呢条友仔有咁识计算嘅话，就唔会搞成而家咁嘅款噶啦。佢好明显就系嗰下 focus 咗喺本来认为攞硬嘅，都系最衰衰地都要攞个二三名嘅。然后攞唔到，系 focus 咗喺呢样嘢度，而无视咗自己其实都有攞到奖嘅。虽然嗰个奖冇奖金啦，嘅一样嘢，就变喺某啲人嘅，我觉得系 hater 或者系好事之徒花生人嘅口中啦，就会变成咗特登去隐瞒某啲资讯，去煽动啲 fans 去攻击人哋。我只能讲你太睇得起黄小杰啦，佢有咁好机心咧，就唔会系咁嘅款噶啦。即系我只能讲呢条友仔唔可能系咁嘅人，好认真。 不过澄清一下啦， 唔系叫澄清，我个人嘅善意推断。嗱，先讲啊，善意推断嘅意思就唔系话我嘅推断本身好善意，而系先假定嗰个人冇恶意。呢、这个叫做奥坎剃刀原则，就系讲紧，如果你可以用个简单嘅方法去解释一件事，就唔好咁复杂去解释佢，或者系用呢另一个讲法、就是，就系能够用蠢去解释嘅事，就唔好用坏去解释。喺呢度入边就系、是、佢就系单纯地唔好谂到咁多嘢咯。就是、用蠢去解释到的你就不要用坏去解释它。主要是两样东西，第一这个可能更加可能是常常是事实，第二就是你搞笑了很多东西，因为即是跟你朋友相处都是的，这几天他无论没应我、哦、是不是之前我讲话得罪了他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高兴呢，会不会更简单一点，就是他忙咯，即是如果你下下都去想到他很阴谋啊，很坏啊，很多原因的话呢，你好折腾自己，好搞多的东西，不然回来啦。咁另外呢，就另一个质疑就是，只要你呢件嘢又呢度系搵人去搞，嗰边又搵人代工，个设计系另外搵外援，你件嘢嘅生产可以叫生产啦，因为佢真系搵厂去做板金去屈铁，亦都去搵专业嘅 3D 片，但佢唔系搵自己嘅，佢自己有一扎 3D 片，但系未到好工业级嘅程度，佢系专门去搵嘅。咁啊，呢样嘢咧，我就海圈我点啊，睇一点睇啦。但系佢其实系做开，佢唔系就系呢次参赛先出猫去搵作弊，去搵外边嘅人嘅。其实佢之前已经系有咁嘅习惯，专业嘅俾专业嘅嚟。有啲嘢咧，你自己手作嘅强度又好，因为有一种嘅 3D 片咧，个材质系唔一样嘅。佢用嘅材质要好专门嘅机器，嗰啲系个机系讲紧系上百万港币嘅机嚟噶。先可以噴到嗰啲頭嗰啲件出嚟，有一部分佢自己噴做唔到出嚟嘅，佢係另外去揾委託呢樣嘢。佢作為一個手作頻道啱唔啱就另一回事。作為一個DIY 嗰邊啦，呢個叫改裝大賽，就冇話一定要你自己做嘅，條款上面冇咁樣講嘅。所以佢用翻呢樣嘢咧，你只能話係有少少唔公平。呢個係嘅。咁但係官方如果要冇講明嘅話，咁啊只能講係規則問題咯。因为你官方如果话哦，所有嘢都要呢一手一脚自己做嘅，咁就另计噶嘛。咁呢个入边冇讲明，咁但系有一个明显佢哋犯咗规嘅部分咧，就好少人睇，就真正系有问题嘅部分，就系呢个嘢讲到明，只能由一个月前去开始去做嘅，好似十月唔知几多号开始去制作嘅，但系佢喺片入边啊，讲佢自己做咗两个月，而且仲要系高强度之下，最后赶工赶出嚟嘅，因为佢中间有濑嗰啲镬啦。咁啊，佢系喺个片入边宣布自己犯咗规嘅。咁呢个犯规到底系咪要 DQ 我就唔知道啦。但佢肯定系犯咗规，因为人哋讲到明，你有一个月制作时间嘅。呢个系规矩入边有写嘅部分嚟嘅，而冇乜人睇到嘅。 佢淨係呢樣都足夠 DQ 佢㗎。當然你可以話咁佢犯咗規唔代表一定要即刻 DQ 佢嘅。咁可能係扣分呢又係、因為佢冇呢次就冇講明到底你犯咗呢條到底要點樣處置。所以可能個裁量權去咗大會度。咁返到去大會度呢就有人話即係個大會對佢自己人嚟嘅梗係幫住佢㗎啦。咁部分正確啦，就係點解呢，就是、因為 Will Ford 個呢個大會本身啊，唔係講緊呢個比賽啊，雖然個比賽都係佢搞啦，其實嗰個大會主辦嗰位嗰條友仔係黃小健啲 fans 嚟嘅，真係睇開嗰啲嘢，而且係 fans 級 ，fans 到最後變咗朋友嗰只個程度嚟嘅，所以你話係佢嘅人係冇錯，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佢係冇參與評審嘅。评审都是根据住嗰啲嘢去，都是咁样去扣佢分。而主办嗰位嗰条友仔本人咧，系冇参与呢样嘢。咁当然啦，佢都会会出嚟帮佢讲说话啦。咁 fans 兼朋友，冇理由唔帮佢讲说话噶嘛。即系你啲帮亲不帮你呢啲嘢，大家都明嘅呢啲。所以大会系佢嘅人，系事实嚟嘅。但系大会系佢嘅人，会唔会帮佢黑箱作业咗咧？你真系要讲嘅就系呢部啱啱讲嗰样嘢咯。对佢呢、这个公然嘅违规，只眼开只眼闭。咁但系的确大会有佢嘅裁量权，而亦都未必系一个好重要嘅嘢，系有唔公平嘅成分存在嘅。呢个的确系事实嚟嘅。即系因为调翻转讲，就系呢类咁嘅比赛咧，如果你话有个制作时期嘅话咧，那个写作时期，我前期唔做嘢，净系谂，咁你都吹我唔上我脑入边嘅嘢，你限制唔到我噶嘛。而调翻转就系因为佢冇俾题目，呢类咁嘅大赛咧，为免出现咁嘅状况咧。是会在某个时间之后先给题目给那些参赛者，因为你必须要跟那个题目，所以你可以事前想的东西其实不多的。即是譬如如果这次用的是人物模型机章改装大赛，那你不之后才要想怎样把它砌落去那个 Vehicle Figure 那里，或者今年的主题是立方体，那你这些砌模型那些就全部拉晒东西咯。LEGO 和正方的那个东西咯，即是用个题目去限定，而不是规例上写明几时开始去做，因为很戆居的这样东西。你怎样去限制我到底是几时开始做，我事前上一年我已经知道你下年会搞了，我晨早可以做定，我上一点做定都仲得咯。即是这样是这类的 DIY 比赛是要考虑的问题，不过我们只能讲真真正正搞比赛这次是第一次的，所以他们有各种各样甩漏亦都不是很出奇。所以都是一句，能够用蠢或者能力不足去解释的话呢，就不要下下用到坏话去私通啊，话去帮自己人啊，那些东西。不是真的不是帮他讲说话，只不过是我肯提到原则啫。我个人会判断其实就是一连串的失误错误，就这么简单，同埋情绪发言。呢条真系情绪发言真系唔系第一日嘅，即系佢今次谂住戴捻晒头盔，因为上一次佢濑嘢系就系讲紧死啦，边个 V 又唔记得咗添，圣塞洛里嗰、那个啊，突然间唔记得咗添，嗰个啊，佢喺冇得到允许嘅情况之下去搞痛车，仲要好高调，然后佢走去补翻去问要俾落去俾授权，对方系拒绝咗，咁呢个亦都正常啊，佢唔可能俾你噶嘛，呢啲嘢你只能自己，只能。同人呢啲嘢只能私下自己做嘅啫嘛，除非官方有肯系公开有授权过，如果唔系你自己私人自己做，佢唔喐你，咪大家有个默契咯。但你真系问嘅话，梗系唔得啦，即系一样咁嘅情况。即系佢上次明明系濑啲咁嘅嘢，所以佢第濑嘢真系唔系第一日嘅。不过就今次就比较多啦，尤其是上一单咧冇咩香港人提啊，今单咧我系见唔少香港人都提到呢单嘢，我唔知系咪因为咧 Flash 而家兴咗咧多咗人睇到啦，又或者系攞嚟笑鸠啲台仔一样版之一啦，即系但系我都只能讲唔好太套落呢啲咁嘅嘢度，仲有一个相关噶啦，就系、是、有个。Idol 嘅 fans 就睇佢睇佢啲嘢，然后可以赞啊！黄小杰好似将佢当成咗 Idol 本人，啲反应好激动啊，成嗰啲嘢，唔会呢啲嘢就我只能讲，我系做过一模一样嘅情况，我系出现过一模一样嘅情况。不过我有拿捏过心眼，就系佢到底系咪本人咧？我有谂过到底系咪本人嘅，即系我只能讲佢系啲咁嘅人嚟。我只能讲佢的确系唔系啲好识用脑嘅人嚟。佢识用脑就唔会搞啲咁嘅嘢啦，即系佢系佢自己本身咧系屋企都有翻咁上下钱嘅，所以佢啲嘢系好烧钱嘅，做啲嘢全部都好捻烧钱嘅。点解咁多人睇？一部分就系佢癫，因为佢够癫。第一，第二就系佢做嘢够烧钱，佢又唔系纯粹烧为烧钱而烧钱嗰种，而系佢肯抌钱落去做啲 DIY 嘅嘢。你见一般嘅 DIY 频道咧系唔可能做到佢个程度嘅，嚟讲紧呢样嘢咁啊。咁当然亦都因为咁啦，所以其实有唔少人咧都系 因为咁唔鍾意佢。我觉得有部分 hater 係因为唔鍾意佢系啲我哋叫嘅二世祖啦，呢条友就真系典型二世祖嚟嘅。咁但系二世祖唔代表佢一定会做错嘢㗎嘛。即系俾我就再讲我就会变俾人话成系佢嘅 fans 去咩㗎啦。即系我离身离身过㗎啦咁样。咁但我都有觉得有啲嘢呢你真系要讲清楚。感情还感情，事实还事实，意见可以自由，事实必须要神圣。你可以话佢做件嘢唔靓，呢啲系意见嚟嘅，但系事实即系激加跛唔系主办，呢个系事实，即系有清楚呢样嘢先。意见就可以自由嘅，但系事实你唔可以扭曲件事实去攻击人哋嘅，无论你嘅目的系乜嘢都好，事实系咩？即系呢个新闻 A B C 嚟嘅，但系虽然呢个年代就好多人唔讲啊，但系我呢个样已经系挂咗喺后边嘅，你经常见我讲呢样嘢嘅。就系讲紧，你有咩意见唔紧要，你要基于事实，最少你唔好扭曲嗰件事实去迎合你嘅论述。呢个我觉得系最基本嘅事嚟嘅，就咁样。所以有一部分系食佢花生，但系亦都更加多系澄清翻某啲事实咯，某啲俾人曲解咗嘅事实咯，就系咁样咯。即系同行勿屌啊！真系大佬，即系我系冇错，睇咗某啲同行嘅片，我先觉得系要出一个专题去讲嘅。但系唔系针对某一两个同行，就算你估到我想讲边个同行都好，你唔关事啊，唔系即系我只系见有感而发，因为真系唔少人就算喺一般嘅讨论入边。都有搞错呢啲事实嘅，咁样啦，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嘅专题去到呢度啦，基本上都系我讲紧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拜拜。